牵你温暖手掌， 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

是庾澄庆演唱的老歌《改变所有的错》，继续来听张碧晨带来的《年轮》，这是电视剧《花千骨》当中的插曲。之后继续来欣赏王杰演唱的《说声珍重》。

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等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，爱等情欲里的一点盲点，不至于出那么明显，女孩统统让掉一遍，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个体验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。和我 全部都放弃，这样的我才可以甘心安定，相爱的路从此可以走下去，可以为你割舍那段心，不再死心塌地，上瘾又让自己哭泣。宝贝都送给了你，这样的我才可以真的死心，因为没有后路可以退回去，没有让我眷恋的痕迹，没有一点一滴再执意的伪装自己。 演唱的《绿光》，这首歌由天天和孙燕姿共同作词，表达的是孙燕姿在旅途当中的一些生活感悟。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憧憬，多么奇妙的际遇，翻越过千年山顶和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？初恋般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，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就是绿光，如此的唯一。 You know

容祖儿演唱的《小小》， 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， 庾澄庆《改变所有的错》， 改变所有的错，让我走得外国， 张碧晨《年轮》， 树下一圈圈年轮，我燃烧将心事都封存， 李忆莲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，文蔚阴天， 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，最好爱恨却冰凉不相见， 孙燕姿绿光， 你就让你的传奇却如此熟悉，在天空里打击你， 黎明一生痴心， 我说痴心一场梦， 蔡依林日不落， 我越走你越不落的想念， 陈绮贞旅行的意义，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， 徐小凤秋水伊人， 转秋水， 七乐团离歌， 北宋王温柔只剩离歌， 孟庭苇去吧我的爱， 如果你是如此跃跃欲试， 张德兰春光美， 我们慢慢说着过去， 郁可唯王铮亮星月，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徐玉腾带来的《等一分钟》。 世界的一个角，有了一个我们的家，你说我的胸膛会让你感到暖，如果生命没有遗憾，没有波澜，你会不会永远没有说再见的一天，可能年少的心太柔软，不起风，经不起浪。若今天的我能回到昨天，我会向自己妥协。我再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。我不会让伤心的泪光满你的脸。我再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。能够感觉你也心痛，但愿我不会让你变成永远。我再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。

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，继续来分享经典老歌。秋水伊人是一首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电影《古塔奇案》当中的插曲，下面我们来听徐小凤翻唱的版本。 望穿秋水，不见伊人的倩影，更残楼上的他上的他 阙歌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《刚好遇见你》。这首歌由高进作词作曲，李玉刚演唱。 我们哭了，我们笑着，我

千四月，仅四天，听听鸟雀轰情，五月花，歌如春潮，曲似花海，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。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余云主持，千千阙歌，唱尽春日，好梦酣。 阙歌，今天的春日主打歌为您送上的是张德兰演唱的《春光美》。 我们在回忆，说着那冬天，在冬天的山顶，露出春的生机。 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下周一的早晨五点到七点，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：孟庭苇《新的旅途》。 踏上未知的旅途。 潘玮柏《弦子》《不得不爱》。 不得不爱。 同时快乐从何而来？ 那英《梦一场》。 早知道是这样。 刘德华练习， 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。 迪克牛仔演唱的放手去爱， 放手去爱。 黄征羽泉奔跑， 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。 孙燕姿带来的嘿朱迪。 嘿朱，总比 afraid。 伍佰挪威的森林。 你说真心总是可以冲动。 刘若英听说。 忙碌中还有感动。 周杰伦七里香。蔡依林陶喆演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。 今天嫁给我好吗。 任贤齐春天花会开。 春天花会开。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。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。 韩红来吧 来吧来吧来吧一起舞蹈。 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。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。我的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下周一早晨五点到七点《千年阙歌》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郁可唯和王铮亮演唱的《星月》，这是电视剧《楚乔传》当中的主题歌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早安音乐秀》，我们下周一再会。 鸟雀轰情，五月花，歌如春潮，